也是他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宣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 怀旧之旅。 京剧是中国的国粹，堪称是中国最具特色的表演艺术形式。在京剧发展的历史当中，出现了数不胜数的艺术家。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群星闪耀六十年的怀旧之旅，来为您介绍几位在新中国成立后京剧界备受推崇的艺术大师。提到京剧艺术，就不能不提到梅兰芳。梅兰芳名列京剧四大名旦之首，他的演唱圆润甜脆，纯净而饱满，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美学原则，平和而中正，恰到好处，处处体现出了天然全无人为的复杂痕迹，具有端庄和娴雅的古典美，在平淡之中自然显现出了深沉而含蓄的内在魅力。下面呢，我们先来一起欣赏一段梅兰芳演唱的《霸王别姬》的选段。 Thank you.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梅兰芳演唱的《霸王别姬》选段。1952年，梅兰芳曾经出访原苏联，为京剧艺术跻身世界戏剧之林做出了极大的贡献。1953年，梅兰芳还参加了赴朝慰问演出。1955年，为了表彰梅兰芳为我国戏曲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文化部、全国文联、中国剧协联合举办了梅兰芳舞台生活50周年的纪念活动。在这一年，他还拍摄了戏曲片《梅兰芳舞台艺术》。1959年，梅兰芳还上演创编了新戏《穆桂英挂帅》。新中国成立后，梅兰芳先后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并于1959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下面呢，欣赏一段梅兰芳演唱的《穆桂英挂帅》的选段吧。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各位好，您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1955年4月，与梅兰芳一起举办舞台生活50年纪念活动的还有另外一位京剧大师，那就是一名麒麟童的周信芳。周信芳嗓音虽显沙哑，但是演唱富有感情，酣畅朴直，苍劲浑厚。他的念白起伏顿挫，错落有序，令人赏心悦目。他敏捷利落，准确生动的做工更是流露出了一种洒脱而张扬的气质，极具艺术欣赏力。下面呢，我们来欣赏一段周信芳演唱的《徐策跑城》选段。 太庙的神像举也大坏，太子的金盔落尘埃，举家帮带举也叫外，三分口翻山发来人和马，翻山发来3700人和马，这叫这鬼这刚呀，金龙会还有800兵。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周信芳演唱的《徐策跑城》的选段。1949年，上海刚刚解放，周信芳就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表示他对上海解放的喜悦心情。1953年，周信芳也参与了第3届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除了正常的演出外，他还和梅兰芳一起筹划组织了清唱晚会，来慰问那些看不上演出的战士。下面再来欣赏一段周信芳演唱的《四进士》选段。 有个杨氏的女，她本是要嫁不贤人，若丢孩子进不去，反来街上要停春，担得两文银压须金，万王连兄连弟亲，上方官司归故里，登门酬谢故连兄。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周信芳演唱的《四进士》选段。新中国成立后，周信芳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在195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信芳不但在舞台上把精湛的艺术奉献给了观众，还著书立说，拍摄影像资料，以求将京剧祁派艺术很好的传承下去。好了，聊到这儿，我们上半段旅程也要暂告一段落了，为您来送上周信芳演唱的《追韩信》的选段。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群星闪耀60年的怀旧之旅。娱乐大篷车稍后马上回来，诸位稍后见。 我只言起于在芒唐拔剑斩臣，天下扬尊奉王岳，神之将两路分兵，兵咸阳，坚定咸阳，为皇上后进咸阳，福报在朝纲，也是我是洪福光，一路上得与卢谷李绅与张良，一路上秋毫无犯军威壮，我也曾约把定过三章，项羽不尊怀王岳，反将我去边汉王，经历你萧何点亮将，但愿得言听计从，重振汉家邦，一同回故乡，了跑多万代，我把金点上。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前沿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 怀旧之旅。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群星闪耀60年的怀旧之旅的主题是为您介绍新中国成立之后京剧界备受推崇的几位艺术大师。之前的旅途当中，我们跟您一起来了解和认识了梅兰芳和周信芳。与周信芳齐名的另外一位京剧表演大师就是马连良。马连良以飘逸俊秀的台风、细腻流畅的唱法名冠前后四大须生之列，他的演唱从容舒展，念白俏美传神，做派潇洒端庄，给人以严谨和精致的艺术美感。下面呢，一同来欣赏一段马连良演唱的《甘露寺》的选段。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马连良演唱的《甘露寺》选段。新中国成立后，马连良曾一度被困香港，但他心中一直渴求早日回归内地，并在1951年如愿以偿，而且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周总理对于马连良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高尚情怀十分的赞赏。不久，马连良赴朝鲜慰问志愿军，后来他又任北京京剧团团长和北京市戏剧专科学校的校长，为京剧艺术的发展传承做出了许多积极的工作。下面呢，再来欣赏一段马连良演唱的《赵氏孤儿》选段。 大唐啊！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各位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当年和马连良一起在北京京剧团工作的另外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就是四小名旦之冠的张君秋。张君秋的嗓音清脆嘹亮，饱满而圆润，在演唱上吸取了四大名旦的各派长处，最终形成了刚健委婉、俏丽清新、独具特色的张派唱腔。下面呢，来欣赏一段张君秋演唱的《望江亭》的选段。